次，缘分缠绕起的一角，爱情不用任何逻辑去思考，只有恰好的步调，在心门 knock knock knock 专属的挂号，你的微笑让我的艺术失效，想把你变成我自由 on tonight， 说尽下半生的晚安，只待一颦一笑一线从容陪在你左右，只盼一生一个钟一人一双眼眸的消瘦，想把你变成我自由 on tonight。